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赠送了礼物。礼物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兼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中央理事会第一副主席戴塞耶夫6月7号转交给我国驻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金亨俊的。